干净卫生放心。那稍稍拿水一温，或者倒盘里拿微波炉一加，然后你跟单位直接加餐的时候，直接拿那个热水一泡在里边，一泡那个铁罐，往上面一扣，这都吃着踏实放心安全呀。 是，而且关键的是不是省的是钱这一点小事的问题，最关键的是时间和精力咱们节省下来了。 是的， 咱们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400015515哈，为您带来的主品是红烧黄花鱼罐头20罐哈，每罐都是150克的，赠品呢是油浸的金枪鱼的罐头，也是为您带来的是每罐150克，一共是12罐，这主品赠品一共32罐哈，打包您299元就能带走，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400015515。哎，咱们说啊，这个罐头的吃法那是太多了。这个可以说是米饭啊、面条啊，这些都是经典搭配了。 我跟你说，第一搭配的，我觉得就是米饭。哎，米饭炖鱼啊，有人说烙饼炖鱼，在我心里，其实米饭炖鱼那真的是排在烙饼炖鱼之前。为什么跟大家这么说呢？你想，这一罐3两的黄花鱼倒出来啊，稍微带点汤，里边呢汤和这个米饭和在一起，你愿意吃热的可以把这黄花鱼稍微热一下，不愿意吃热的热米饭，然后把这鱼扣在一起，调出来的温度正合适，黄花鱼骨酥肉烂，焖的又很入味儿，那个汤汁和在那个米饭里搅在一起吃，热腾腾的，您是那五常大米配上这个香香的黄花鱼啊，小时候吃不起鱼或者没有那么多鱼汤都不糟践，咱们吃那个炖带鱼啊，炖黄花鱼那个鱼汤拌米饭，您这直接拿鱼汤混鱼肉拌米饭，这多好，这是第一种吃法。第二个我觉得啊，咱们叫烙饼卷鱼也不如什么呢，馒头夹，你就现在超市都有卖，你说有的时候说一人炖个鱼太费劲啊，炖那么点不值当的，炖多了浪费，然后最后剩的这个可能你说隔夜这个菜里边咱自己家里保护不好，亚硝酸盐那种产生，那怎么办呢？馒头热腾腾的，超市买俩，对吧，主食店买俩，上锅里一热一溜，拿着一份金枪鱼，拿着一份黄花鱼跟上面也一溜，溜完之后馒头掰开了，把这个金枪鱼啊，把这个黄花鱼啊往里边一夹、一裹，哎，旁边就根黄瓜啊，就个萝卜，这是特别营养的一顿饭啊，对吧，热气腾腾的，热乎乎的，馒头冒着热气，金枪鱼冒着热气，吃着就非常好，对吧。当然你当然也可以有烙饼卷，自己烙也行，外边买那大饼也行啊，烙饼卷带鱼吧，卷带鱼咱们这回升级升级行不行， 是， 咱生成黄花鱼，生成金枪鱼，烙饼直接一裹一卷，都得热的裹在里边，您这边您再来个小葱蘸酱啊，一吃着多美。当然除了这种吃法之外呢，我们说有一些炖菜啊，有一些拌凉菜里边也可以使， 对，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经常说什么贴饼的脑角鱼啊，这个其实呢就是你拿2罐炖出来之后放这，可就是半斤多了，对吧， 对， 你这半斤多呢就是一道大菜了，家里来了来人就是一道菜，对吧，你拿这个小鱼当中你放点豆腐啊，鱼头咕嘟豆腐，咱不用鱼头，咱用黄花鱼咕嘟豆腐的啊，你炖完这个豆腐有豆腐的香味，有鱼的香味，你混在一起也很好。那么还有呢，凉菜，凉菜当中呢，你说拿这个直接往那一盘一摆就可以，跟那个什么油麦菜呀 什么一起一炒啊，放那一扒了之后出来之后呢也很好。所以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吃，方法很多，我提的这些呢就是大家大众化的吃法，您自己有什么创意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沟通，都可以发过来啊，咱们一起来研究。 是，所以说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400015515哈，为您带来20罐的红烧黄花鱼的罐头，每罐都是150克，同时再为您送上12罐的油浸金枪鱼的罐头，也是每罐150克，32罐这样的足量的罐头呢只要299元打包价哈，您就能带走，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400015515。这深海鱼啊，富含这个丰富的 DHA 啊、卵磷脂啊等等哈、多元化的补充营养啊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以及青少年去食用的。当然了，咱们说啊，老人啊，包括咱们的上班族啊，以及说咱们的这些经常开车出游的这样的，或者说出行的这样的朋友们，这是备这么一批啊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这个食用场景会特别丰富。啊，第一个食用场就在家庭当中。说实话，我说炖鱼很麻烦，对吧？然后炖多了之后还浪费。那么您就把这罐留好了，每家里的时候，现在都是小家庭，几口人、2、3口人一块吃饭，对吧？啊，孩子回来饿了开一罐，对吧？老人晚上说我们说就吃点这个东西，下个小韭菜，开一罐就可以了。还有呢，我们其实可以放在单位，对吧？中午天天大家有很多单位没有食堂，对吧？有食堂的时候，有时候那菜未必可口，还挺贵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您与其买那外卖，不如自己带点菜，带饭，带一罐。随时温着可以吃， 有时候出门旅行的时候，到哪儿时候跟车里放一点，饿了之后你就买个面包或者拿个馒头，直接你把这东西加进去也很方便。那你出去郊游玩，到哪儿就更甭说了，那就更方便了。泡个面，煮个面里，你不如浇这么一块黄花鱼进去，也很香，也很好吃。 可以，哎，这个吃法是很多的哈。 是的， 我们赶快尝试起来哈。为您带来的主品是红烧黄花鱼的罐头哈，每罐150克，一共是20罐。赠品呢是12罐的油浸黄花鱼的罐头，每罐呢也是150克。32罐的鱼罐头，直接给您打到一个299元的一个北广购物的价格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51，4000155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